迎收听哎，丽丝今天要冲啥，我是丽丝。节目第一集的录制时间是六月，今天是六月十号。然后我前几天在脸书上，对，我是老人，现在还在用脸书。我在脸书上看到了亲戚，就是分享了一张照片，然后是他的大女儿要毕业了，那天是他的毕业典礼，然后我才猛然惊觉，哎，毕业季又到了。因为对一个已经出社会几年的人来说，其实毕业这件事情变得离我们很遥远，因为我们已经毕业很久了嘛。然后借由这个契机，我就开始回想起，就是我从小不管是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大学的毕业的记忆。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受，就是都还蛮开心的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开心的。那也很幸运，就是我从小都遇到了很好的老师，然后很好的同学，几乎啦，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然后跟同学也没什么争执，就求学的阶段大部分都是和和乐乐的，然后大家很开心的度过几年的时光，然后毕业之后就各奔前程。有部分的朋友到现在还是会联络，但大部分应该大家跟我都差不多，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会联系了。对幼稚园毕业典礼的印象其实已经很稀薄了，就是我只隐约记得我那时候穿了一件很可爱的那种蓬蓬裙、公主裙，然后每个班级都会有自己的成果表演，那我们班表演的就是跳舞。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是跟着朋友手拉着手在舞台上，就是开心的晃呀晃，也不知道自己在跳什么反正老师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嘛，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都是这样，我们基本上就是一群还没有开化的小野兽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们是私立的学校，我们是私立的幼稚园，所以毕业典礼会办的稍微比较盛大一点。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弟他是就读公立的幼稚园，然后我记得他们的毕业典礼是在幼稚园的礼堂办的，然后就大家轮流上台领奖，也是稍微做一点表演，但是就没有像我们以前印象中的那么的盛大，然后场地那么的大。我还记得我幼稚园毕业典礼办的场地是在我后来大学时期就读的学校里办的还蛮特别的，就是原来我从那么小的时候就跟我的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穿着漂亮裙子，我记得是白色蓬蓬裙，坐在学校的草地上面，然后就侧坐，然后妈妈就帮我摆 pose 帮我拍照，那些照片现在应该还找得到，就是还蛮不错的回忆，蛮可爱的啦，现在回想起来。再来是小学的毕业典礼，我们的小学人数非常少，一个年级只有3到4个班，然后一个班级也是25到30人左右吧，就是人数非常的少，那基本上换班的时候就是同一批人换来换去，所以我们一整个年级的同学之间感情都还蛮好的，就至少一定会听过对方的名字，然后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我还记得小学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我带了一片 CD 去学校，那时候我们的班导在教室前面放了一台收音机，那我们都可以自由使用。反正前一天呢，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我就带了一片 CD 去学校，然后就使用了那个收音机。那大家都知道当时的版权意识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当时其实有很多的盗版的软体，那片 CD 其实就是我们找了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把它 download 下来放在同一片 CD 里面。当然现在那些 CD 都已经销毁了啦，就是这种盗版的行为还是都不要做，真的都不要做。总之我还记得当时那片 CD 里面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是王心凌的失恋歌迷档王心凌最近又火起来了那时候听着王心凌唱的失恋歌迷档，然后我听着听着我就哭了，我是在教室里面抱着同学大哭，因为我没办法参加隔天的毕业典礼我忘记那时候是什么原因了，好像是家里有事吧，或者是我私人有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 隔天的毕业典礼我没办法参加，然后那天是同乐会，我在教室里面跟同学一起吃零食聊天，然后听音乐，然后抱着我的好朋友，他姓邱，我抱着他大哭。然后当时有一个男同学，我那时候好像暗恋他吧，当时有一个男同学他就嗤之以鼻看着我们说，有什么好哭的，又不是以后都不会再见面了。但殊不知其实我们以后是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再见面了，可能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应该有见过一两次吧，剩下的时间都是在脸书上，就是看到大家的近况更新。其实那时候生活中真的还蛮难过的，因为我们的小学是国中跟小学合并，所以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直升国中部，等于他们从国小毕业了之后，同一批人又一起升上国中，然后又在一起当同学。那我算是少数人，就是到其他学校就读国中的。当时真的觉得，哎，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我一定要跟他们分开，没办法跟他们一起直升国中。当然这也有好有坏啦，就是总是要到一个新环境你才有办法认识到新的人嘛，如果一直守在旧的环境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总归有一天还是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圈的只是我提早面对，就是比其他人提早面对的这件事情。这就是我小学毕业的记忆。国一的时候我的母校小学举办了园游会，那当时我想说就回去看看，然后跟同学们聊聊天叙叙旧，但是我回去之后发现怎么好像大家都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了，就是有自己的社交生活圈，我去那边反而就是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姓邱的一位同学我这样怎么感觉好像在报复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在点名啦，只是就稍微提一下。我原本回到学校最主要的目的是找他，但是我跟他打个招呼之后他就跑去忙自己的事情了，然后跟他当时的朋友就是聊天打闹，反而就是最后招呼我的人是一位我们小学时期都不是很喜欢的一位女同学，那反而是他很热心很热情的招呼我招待我这样。后来我就没有再回去过学校了，因为我觉得这一些人他们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过客，他们已经是过去式了，我没有必要再把他们就是留在我的生命中，硬要把他们留在生命中其实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有些人就让他们留在回忆里面就好了，因为回忆总是最美好的嘛。那如果以后有机会可以开个同学会，然后大家聚一聚聊一下近况，关心一下彼此的生活现在过得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国中高中的毕业典礼我反而都没什么印象诶，我只记得国中的时候，当时我告诉自己毕业典礼绝对不准哭，不能哭不能哭，哭得很丢脸，但我最后还是就是哭得最惨的那一个从小就很爱哭啦，这真的是我没办法克制也一直没办法度过的一个难关关于国中高中的毕业典礼，因为我这里是实在真的是没什么印象，所以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问问看我的朋友，看他们愿不愿意跟我一起上节目来聊这件事情。至于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就不太好意思说了大家都知道其实大学的毕业典礼是一种你可以出席也可以不用出席的场合，因为大学其实每个人都只跟自己的小圈圈比较熟而已，班上的同学我叫得出名字的人其实也不多，有几个人是我真的很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他们，班会课也很少出现，然后有一些共同的必修课可能大家坐的位置不一样，我通常都会坐比较前面，那我不太会注意到后面的人长什么样子，所以大学的时候我都是跟我的比较熟的几个朋友混在一起。那我之所以会说我不太好意思谈到我的毕业典礼，是因为其实我大学根本就没有毕业大四那年我跟原本比较熟的同学处得不是很好，那就造成了我没有很想去学校，后来休学了一段时间，那最后就直接退学了，就没有再去学校了，所以我后来没有毕业。但是我有拍学士服的照片，然后也有去毕业旅行只是没有拿到证书而已。但 但没关系啦，因为我现在还是拿着毕业证书，然后我去报考研究所，其实也是补上以前没有完成的事啦，所以我现在才要这么辛苦的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嘛，算是我自己种的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果。这样说起来，我觉得最让我开心的求学阶段是高中，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交到了我真的是这一辈子的好朋友。我这一辈子过大概四分之一而已，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朋友了。当然每个阶段都有值得开心的事啦，比如说幼稚园的时候，就大家傻傻的，然后很天真很可爱很活泼，大家去幼稚园就真的只是打发时间，打发时间，然后让妈妈在家里就是可以过得稍微放松一点。小学是第一次进入到真的你必须要跟同侪有很多的相处，很多的接触，就是你正式进入社交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就是小学。所以小学时期真的很重要。那对我来说，国高中是一个我打开视野然后探索兴趣的一个重要过程。在国高中这两个阶段里面，我各自交到了几个就是到现在一直都还会联络的朋友，其实觉得蛮开心的。那至于大学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我只能这么说，因为大学的人太多了，可以自由选择你想要加入什么样的社团，想要跟什么样的人相处，想要选什么样的课，你所有的选择都会影响到你日后的交际关系。所以很多人会利用大学时间来发展自己的未来的路。如果你对自己的未来很有想法的话，那你真的要好好把握大学时间。至于我现在就读的在职专班研究所，成员的组成就更特别了，因为我们是在职专班嘛，所以同学的年纪都会稍微比较大一点。像我们这一届，包含我班上总共有五个同学，那有其中两个是未婚，那另外三个都是已婚妈妈，然后已经有小孩了，甚至有其中一个的小孩已经上大学了，就是大家的年纪的 range 会比较广一点。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阶段，一定都会有只有在当下才能够学习到的事情。所以大家包括我自己，如果对于未来有什么觉得迷惘或是彷徨的地方啊，其实可以好好想一想，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认识的好朋友到了国中高中就不再联络了，那我高中认识的朋友，国中高中认识的朋友，到了我现在出社会之后依然还有联系。所以每一个阶段遇到什么样的人，遇到什么样的事，其实真的很难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的享受当下，然后沉浸在当下的情况里，做好当下自己能够做到最好的事情，好好读书，好好探索自己的兴趣，其实这样就够了。那在这边我就祝福我的弟弟妹妹们哦，我弟他今年也要研究所毕业了，为他鼓鼓掌，祝他毕业快乐，然后工作顺利，不要毕业即失业。那希望大家在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的时候能够保有热情，就像贾伯斯说的 Stay foolish Stay 什么 Stay hungry 吗，求知若渴。那下一集呢，我会做跟本集相关的占卜主题，主题是下一个求学或事业的阶段会有什么好事。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咯，拜拜。